我是乐视邦联合创始人卢武波。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代表乐视邦 APP 群体员工，祝金鼎调频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。乐视邦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为您保障365天的行车安全。 我是凡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我代表凡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，恭祝大家狗年大吉，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，事事如意，凡天下，凡点康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新年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仅代表管家帮全体家政员工，祝经典调频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狗年来福，事业兴旺。 怎么写？

无暇，温柔芬芳，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，脱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已不在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套上手中那指戒，嘲笑我有多狼狈，你的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，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单眼皮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天涯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闹钟住着你的脸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 有他的 珍惜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，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幸福已经决定，

谁还是闲着的，手机整整一天没有想过，是不是你们全都忙得忘了我，其实一个人也不错，用胡思乱想把寂寞都赶走，后悔当初太冲动，摔坏的钟停在你走的那一刻，旧伤口还贴着 OK 绷，没有你真不好过，朋友们都骂我，骂我是猪头，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，我想要去走走，去海边吹吹风，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，你陪我去走 是青盟养老联合创始人张少强，在此我代表青盟养老祝经典九六九电台所有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。 我是小口电器品牌副总裁王毅，在这里向 FM 九六九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提前拜年，小口吸尘器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诸事顺遂，2018年狗年大吉，鸿运当头，梦想成真。 大家好，我是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总经理黄小强，我代表梦东方未来世界全体员工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春愉快，阖家幸福。新的一年，欢迎大家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探索航天奥秘。 随便的，你说的，我都愿意去

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大年三十儿本该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但总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为了更多的人回家，自己却不能回家。他们守卫着一块特殊阵地，看护着特殊群体，行使着特殊的职责。即使是离家咫尺，除夕夜他们仍然无法回家与至亲吃顿团圆饭。 2月15号除夕，请跟随经典969一起对不能回家的工作人员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。除夕之夜，经典969陪你一起过年。 多幸运遇见你，多幸运爱上了你，多幸运能在一起，多幸运遇见你。 幸福藏匿。耶耶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，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。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在我的世界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那时间，冻结初恋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定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。冻结那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那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吹过蝴蝶的缠绵，我们都听得见。别错过这一场生命的实验。 天使说再见那一年，我开始看不见，我只能相信彩虹的诺言。 我曾经梦见自己在地下铁的曲线，来来回回地寻找迷宫的终点。 终于听见我要等的人就站在耳边，别怕，就算蒙住双眼也发现爱情就在我们的附近。 我用呼吸去感觉 幸福的语言，陪你用一生的光阴去发现看不到的场面。 难道对你的思念不能超越一双眼？ 看不到过眼的云烟，却正生了时间。谁能够改变我永恒的脸？ 我曾经梦见自己在地下铁的曲线，有人等待我漫游童话的宫殿。 终于听见我要等的人就站在耳边，别怕，就算蒙住双眼也发现爱情就在我们的附近。 我用呼吸去感觉 幸福的语言，陪你用一生的光阴去发现看不到的场面。 难道对你的思念不能超越一双眼？有你什么都不怕， 就算蒙住双眼也发现 爱情就在我们的附近。 我用呼吸去感觉 幸福的语言，陪你用一生的光阴去发现看不到的场面。 难道对你的思念不能超越一双眼？

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，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， 心中怨恨，难道要继续吗？

真的准时回家。 Oh,